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好，现在是8:01啊，早上好，我是孟群。这个看到咱们的聊天室里边老几位都来了啊，但大家都说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没开始啊？哎呀，这个百密必有一疏啊，考虑不周啊，这个抱歉抱歉啊，因为今天呢是11假期，那么所以说今天开始呢，咱们的节目呢临时做了一个调整，早上的直播时间呢是8点到9点，哎，比平常要晚了一个小时，平常咱们是7点到9点嘛。这个十一期间呢，咱们早上是8点到9点，这晚上的金戈铁马呢是平常是5点到7点，那么十一期间呢，咱们是6点到7点。您瞧，一下显得我们好像偷懒了，但是仔细要想想的话呢，哥几个真的不容易。等到明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这个冬奥会开始的时候呢，估计啊，这也就是春节之前的咱们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前段时间的话呢，从咱们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开始呢，一直到奥运会结束那段时间，我相信给大家带来的报道也算精彩，而且每天的节目的话板块也算丰富。而且从8月9号开始，10号开始，咱们的节目做了调整，就是早上呢变成了2个小时，7点到9点；晚上呢变成2个小时，5点到7点。这段时间有些变化，也是承蒙大家的这个关心与支持，所以说这段时间的话，咱们的节目的变化还是挺丰富，而且呢，大家参与热情非常高啊。家里人咱就不说外道话了，但是这十一期间啊，稍微偷了个懒，略微偷了个懒啊。早上8点到9点，晚上6点到7点，每天呢早晚2个小时直播。您瞧，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赶脚了，哈哈，这时间呢稍作调整，就七天啊，8号之后继续恢复正常。 不会衰老。 祝家里人节日快乐，11假期7天啊。今天咱话题应时应景，就是您是想怎么样过好十一的假期。因为这个假期的话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以往呢大家肯定会做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出行的安排呀，到这个世界各地啊，祖国各地啊，去走一走啊，去逛一逛啊。朋友还算呢，你瞧，这个7号是假期最后一天，8号你要休一假呢，请一假，然后呢再调一下时间，哎，说不定这10天假就出来了，哈哈，想的是非常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的话，反正这段时间挺特殊的啊。那么在这7天假期当中，您想怎么过好？我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高招。反正今天的11假期的第一天啊，我是今天一天陪着您。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还是不错的，因为每天啊，这个尤其上早班出来以后，先看天儿。你要这天儿要是不透亮的话，这一天恐怕心情都不会太好。但今天我觉得天儿特别给力，你看，阳光不是太足，但是特别透亮。这云呢，特别的分层次，而且颜色呢，我觉得就是看着那么舒服。气象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是天气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2度，空气清新。适合开展户外活动，你知道这话说的听着心里就痛快，但是到了晚上呢有小雨，但是据说雨量不太大。这段时间大家已经说了，说这呀，这段时间这北京城怎么了，变成南方了，这雨怎么那么多呀，那么足啊。您瞧，平常到季节了干了不成，呼吸道不舒服，您现在这雨多了勤了好像也不成，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雨多了之后的话，这呼吸就舒服啊，下点小雨，小雨蒙蒙的是吧，多有意境啊。那具体天气呢，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到了夜间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出现，东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今天白天呢还是适合出行的，而且这段时间呢，应该说从昨天我有的同事就已经到了郊外了，就已经是把这几天假期是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这个难得休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假期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啊，调整一下身体，让大家过得开开心心的。 那么咱们的直播节目呢，早上8点到9点，晚上6点到7点啊，从1号到7号这个时间调整的话呢，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多跟大家唠叨唠叨，因为有的老听众啊都批评我了，老领导也说了，你怎么不跟大家说一声？早上7点到8点这一听，没有这个熊鸡心里边就觉得不太踏实，不太这怎么回事呢？您看，踏踏实实，稍安勿躁，咱节目呢永远是有的，就是时间呢在假期期间稍作调整啊，您多见谅，多见谅。那么咱们的互动方式不变，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里面啊。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您是想怎么过好11的7天假期啊？这个我呢，反正头一天我要上班，7号那天我还要上班，中间这5天怎么过呢？哎，我觉得我现在时间啊，基本都不是我自己的，但又是我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是自己过，甭管怎么过，总得自己安排明白了啊。那今天节目里边呢，咱也得说的特别清楚啊。首先呢，给您介绍的这个体育消息和赛事还是有的。消息里面呢，包括中国奥委会呢发表了严重的声明啊，严正的声明说，尊重运动员权益，理性追星，杜绝饭圈乱象啊。另外呢，中甲联赛的第三阶段的倒数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北理工是小负四川九牛。我们的记者李维呢带来了报道。排球方面呢，2022男排世锦赛分组揭晓了，中国和意大利队同在一个小组。另外，排球协会发布了全国男女排锦标赛的通知，比赛10月下旬将会举办。再有就是关于足球比赛，那么10月7号的晚上将要迎来国足对越南队的比赛，而越南呢迎战国足的27人大名单已经正式公布。另外就是12强赛国足战沙特的时间呢有一个稍微的调整啊，13号0点将会开球。再有呢就是陶强龙啊，前一段时间被解禁了，那么前一段时间是被这个禁赛啊，但是今天的消息是解禁之后呢已经跨级入选 U22 国青队，重返国字号呢据说也是这个感激感恩吧。另外呢，关注一下苏炳添，喜提含特殊意义的一辆豪车。以往这个球员如果开豪车的话，大家恐怕都是颇有微词，但是苏炳添开豪车，那人家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开豪车，人家的成绩太给亚洲人争脸了。而且呢，据说他发了微博也感谢啊，是说有一点小激动。再有就是网红的全红婵晒上文化课听讲的照片，和队友杨健互动，干嘛呢？诉苦。消息部分呢就是以上内容，另外呢还有赛场日观察，咱们今天关注的就是正在进行苏迪曼杯羽毛球赛的中国羽毛球队。那么这个11假期的期间啊，应该说羽毛球队的比赛的话呢，这是重量级的赛事，所以说赛场日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苏迪曼杯的中国羽毛球队的话，本身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去面对啊。咱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是1个小时，8点到9点。我是孟群，咱们3种互动方式：微博、微信、听听 FM。在这里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进行节目方面的一些互动和互相的问候啊。这个用户杨洋说的这个坚持健步走10000步啊，听熊鸡每天是必修课。哎呦呵。都当上课了，你这其他就是做不完的家务啊，这家务事儿就是这样，家务活是越干越多，这工作也是越干越多，但不能偷懒啊，一定要干好。另外我看这个北京范青收拾屋子收拾行李，看完国足回深圳上班。哦，收拾屋子收拾行李，那就是您是回来了，看完国足以后回深圳上班。北京范青呢肯定是借假期回京来看看家里人，但是日常呢是在深圳上班，辛苦了啊，这个一定要多陪家人啊，回来这7天的话多跟家人在一起，平常您不容易，家人也不容易。得了，闲话少叙，咱们朝闻体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那么在消息之前呢，还给要跟大家念叨几件事儿啊，就是这个你好大主播啊，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从9月26号呢进入到复赛的阶段，50位选手呢将会接受20位啊专业评委的全方位的考核，来角逐20个决赛的晋级名额。除了决赛入场券，还有这个全国20强的证书之外， 那获胜者呢，更有机会获得邀请来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认证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播梦啊！就是这些小朋友们以后就有可能会跟我成为同事了。9月26号到10月3号这段时间的话，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是听听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的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来继续投票助力啊！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最终会花落谁家呢？咱们一起来等待着。另外就是在十一期间呢，其实咱们还是有一些非常丰富的节目，一些丰富的音频送给大家。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呢，在十一期间会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的金曲啊。另外推荐人呢，包括像郎朗、叶乔波、蔡国庆、春妮儿啊，还有歌手王俊凯、郑云龙、朱一龙、常石磊等等，可以说是名家荟萃，众星云集。我们要用心动的歌声来唱出共同热爱的北京城，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曲国庆特辑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各广播频率轮流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早上7点到8点，在这个时段，在十一期间的话，就有这部分内容的安排。几点我不说，您听就是了。6645还说的，各位昨天说过改时间哈、啊，昨天可说过6645听的真真的，哈哈，哎呀，在这里看来我道歉的话还应该打一折扣呢。说昨天有人说了，就我们同事说了，我今天是第一次说，平常不是轮不到我上班吗？6645说了，肯定有人逃课了啊，或者上课睡觉了没听清楚。哎呀，这个都怨我，都怨我们自己啊，就不怨听众，不怨家里人，是我们说的不多，说的不够，继续说啊。十一期间早上8点到9点，晚上6点到7点，哎，时间说了，下面就得说说咱体育的事儿了，是吧？最近呢，中国奥委会呢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是针对个别粉丝出于对国家队运动员的喜爱，在机场等公众场合呢出现拉扯、推挤运动员等等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说中国奥委会呢发表了声明，感谢社会各界对体育事业的支持帮助，感谢粉丝群体对中国体育健儿的关心爱护。就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有些行为呢可能是不太妥帖。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第14届全运会结束以后呢，国家队运动员经过短暂调整，即将投入到新一轮紧张的训练参赛中，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在一如既往关心爱护运动员的同时，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理性追星，避免不当言行。那中国奥委会坚决拥护中央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号召中国体育健儿不参与组织明星后援会，不发起或参与各类话题，坚决杜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坚决反对利用饭圈从事盈利活动，继续秉承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始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精力刻苦训练，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力争为祖国赢得更多荣誉。得，下面呢，咱们进入到赛事的部分啊。那么关注一下中甲的比赛，我们的记者李维呢，始终在关注着中甲的赛事。其实李维也是从这个全运会刚回来之后呢，这个赛事不断，我们的记者报道就不停。北理工0-1输给了四川九牛，遭遇到中甲的5连败。这消息呢，可能是这结果不太让人开心，但是消息总得让大家知道。 面对中甲联赛排名中游的四川九牛，积分垫底的北京理工和对手抗衡了83分钟，最终还是0-1输了球。遭遇了中甲联赛的5连败，而且球队已经9轮没有收获进球了。两队之前的第一次交锋，北理工就以0-1小负，所以再次交手，球队希望可以在对手身上拿到积分。比赛开始之后，四川九牛的攻势更盛，不断威胁北理工的球门。好在理工的后防稳固，一直没有失球。不过百密一疏，第83分钟，北理工的后卫解围冒顶，四川队的魏敬宗推射破门。随后的比赛，北理工也有机会，但始终没有形成进球。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员已经尽了100%的努力，但没有收获一个积分，还是有些遗憾。 今天这个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我觉得队员们都很统一，确实是已经这个拿出我们这个100%的这个力量了。 但足球就这样，确实是这个，还是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从开场第一分钟到最后，我觉得队员们做的都非常好，丢球以后没有放弃，然后拼到最后也创造出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 当然，球队那个失球也暴露了老问题。于飞坦言，大家确实在能力上和重点的其他对手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丢球我觉得还是细节吧，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场上可能都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希望这个一个人犯错误，希望另一个人去弥补。今天可能是连续出现一些比较小的这些错误，然后导致最后失分。中乙联赛可能有机会对方打不进，而到了中甲联赛更高的平台，可能是我们做的都很好，对方都能创造出这个得分机会。 中甲联赛第三阶段还剩最后一轮，下周一北理工将对阵陕西队。 问下一场比赛对阵陕西队的话，再看北理工啊，能不能做一个及时的调整啊？毕竟呢，这个体育比赛啊，你说输赢都非常正常，但是调整就看各支球队啊，或者说每个运动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了啊。再有就是篮球方面的事儿，10月16号呢，新的赛季将会揭幕，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而且呢，第一阶段呢就在诸暨啊，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还在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目前的一些消息吧，啊，未必是特别准确的消息，但是大家特别关心咱们自己的球队啊，包括一些咱们这个 CBA 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事儿啊。这个反正咱首钢的这个体测呢已经全员通过了，而且呢会把免测的资格呢是给了小川啊，因为每支球队呢都有一个免测的资格。那今年体测呢其实也没什么难度，之后呢将会开启新的训练，国庆节之后啊，球队就要去诸暨这个赛区了啊，各支球队呢也会在这段时间呢是抓紧训练。另外呢就是小丁已经实锤回归球队，而且目前呢是跟大部队啊都在一起训练了，就是来备战新的赛季嘛。之前的消息说山东呢会在7号的时候呢进行体测，小丁电宇航呢是会不会通过获得免测的机会呢，目前没有一些确定的消息，其中呢还要看他的状态啊，这所谓的伤病啊，再加上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打正式的比赛，这状态肯定不会是最佳。今年这个体测难度呢都说不是很大，所以说应该是可以过的。再有就是大汉目前已经确定是不加盟首钢了啊，这个结果呢应该这个有些朋友已经从一些渠道了解到了啊，其实大汉呢是一个我觉得特别踏实的一个外援啊，不花手，特别好用。但您说这个状态有没有起伏的话，那是太正常了。您是永远是像吉姆大神弗雷戴特的话，那不太可能。而且球队当中这个外援的能力水平啊，这个也是有差别的。但是因为这个受伤啊，包括年龄的原因啊，最终呢让他的实力呢也是下降的，是有目共睹了。那么另外就是在咱们北京打了4年球的时间，也希望之后呢，他能够这个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啊，甭管去哪打球，能够有一份理想的合同吧啊，毕竟还是有实力的。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特别豪的上海男篮，这个九世呢真投钱，休赛季呢。上海据说一共是上海男篮啊，一共是支出达到了1.5亿啊，这是媒体的报道啊，我可没找俱乐部核实过。但是这体育比赛就是这样，这个各种消息不断，反正1.5亿的这个钱，我觉得挺靠谱的。虽然有些夸张，但实际上您看他签了这么多的外援，再加上王哲林，还加上教练组的重组，春江指导也去了，再联手这个邱平指导，其实哪个指导的话，自己都能够独当一面，两人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两面呢，是吧？但这些都需要花钱。那么这次上海无论是从教练组还是球员组成了豪华阵容之后，对于这个春江指导来说，因为毕竟呢他是主教练啊，应该说也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整，他需要让全队都进行兼容啊，因为这个人说了一山能不能容二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甚至效果会小于二，就是能不能兼容，能不能团结很重要。这应该对上海男篮来说，新的赛季应该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再有就是排球方面呢，是今年的男排世锦赛第一阶段小组赛的这个赛程啊已经定了，分组也都清楚了啊。24支参赛队呢分成6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获得小组这个前两名的，还有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名，进入第二阶段的16强赛的复赛。根据抽签的规则呢，东道主俄罗斯是进入到 A 组的1号签位，那其他的世界排名最高的5支球队，包括巴西、波兰、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分别进入到 B 组、C 组、D 组、E 组、F 组啊，这1号签位。也就是说，先把1号签位的6个队给定了，剩下的18支参赛队呢，是按照世界排名是分为3个档次，每档6队进行抽签啊，分别进入到6个小组。 当然这次抽签仪式的嘉宾呢都是排坛的速将啊，包括像大家熟悉的加莫娃啊、索克洛娃、格尔比奇，包括像赫特伊等等这个男排女排方面的世界名将。那么这次24强当中呢，有咱们是跟意大利队同在一个小组啊，这是在 E 小组当中，包括世界排名第五的意大利队是在一号前位。那么小组当中还包括像排名12的加拿大、排名18的土耳其啊，还有就是排名22的中国队。另外呢，就是在 A 组当中呢，包括像俄罗斯、塞尔维亚、突尼斯和波多黎各。B 组当中是巴西、日本、古巴和卡塔尔。C 组呢是波兰、美国、墨西哥、保加利亚。D 组是法国、斯洛文尼亚、德国和喀麦隆。F 小组是阿根廷、伊朗、荷兰和埃及。这是国际的排球赛事。另外，中国排协官方呢是昨天发布了举办2021年全国男子女子排球锦标赛的相关的通知。女排全国锦标赛时间是10月20号到28号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举行。男排的全国锦标赛呢10月22号到11月1号在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那么今年的女排锦标赛啊，一共是有12支球队参加，分别是天津、山东、江苏、上海、辽宁、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河南、云南，还有咱们北京队。另外呢，就今年的全国男排锦标赛一共有13支球队参加，比女排呢是参赛队多了一支啊，分别包括像北京队啊，另外还有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四川、上海、福建、河南、天津、辽宁、云南和陕西。按照惯例呢，这国手啊一般是不参加全国锦标赛的比赛。那去年呢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女排呢全年都没有什么国际性的比赛，所以说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成绩也非常不理想啊，大家感到非常意外，其中有很多是不可控的原因。为了增加实战的机会吧，所以说绝大多数的女排国手呢以这次也都参与2020年女排全锦赛的争夺啊，这个虽然叫2021年，但是这个是在这个年份举行的，它是叫2020年女排全锦赛。全运会之后呢，各队也是普遍的面临的调整，全锦赛呢在新的赛季的这个排超揭幕之前举办，各队呢会以什么样的阵容来参赛，目前还是四个字，有待确定。另外就是天津女排啊，天津女排呢最近有一个外援的加入啊，宣布了这个瓦尔加斯正式加盟。因为在各大联赛当中呢，这段时间外援新的外援加盟的话，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之下的话呢，还是显得这个比较扎眼啊。因为这个外国人来了嘛，是吧？来了之后的话，他这个情况怎么样呢？肯定是之前经过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之后才能确定和正式官宣。那么这个瓦尔加斯加盟之后呢，也是为了征战2021到22赛季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瓦尔加斯这个外援呢今年22岁，2014年的世锦赛呢已经是古巴女排的主力啊，被誉为是天才少女。今年4月份呢是正式入籍了土耳其。1米93啊，瓦尔加斯呢据说具有比较强的攻击力，在18年被古巴排协禁赛4年，后来转战欧洲，加盟了土耳其联赛的超级豪门这个费内巴切，也成为球队的主力接应。那天津女排呢上个赛季呢排超联赛啊，包括今年全运会呢都是夺冠了。那球队虽然在主攻线有零赢啊这样的强点，但接应杨毅啊在这个右侧的攻击力呢还是显得有些不足。所以说新赛季有瓦尔加斯这样的强力的接应加盟，所以天津女排呢还是有希望在进攻端呢实现两翼齐飞，那么在这个网口的竞争力的方面呢会有所提升。之前呢有被媒体报道说，结束了这个赛季的排超联赛争夺以后呢，瓦尔加斯还是会返回土耳其费内巴切俱乐部去打球啊。毕竟咱们的国内联赛的时间呢并不长，所以对于排球选手来说，在咱们这儿打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去回到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俱乐部去打球，这个时间差是允许的。再有的看一下这个足球啊，大家关注的就是10月7号晚上11点啊，咱们对越南队的，这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啊，2022年卡塔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的第三轮比赛了。越南队呢是昨天啊公布了12强赛对阵中国队的27人的名单，他们的核心球员呢阮公凤和阮光海啊都领先。这个比赛呢10月7号23点将在阿联酋的沙加打响。门将方面的话，这个名单里面的话，还是要给您介绍一下啊。虽然对越南队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23点，就七号晚上23点这场比赛的话呢，关注朋友会非常多，所以咱们也提前对对方的情况呢做一下介绍。门将呢是叫裴进长啊、陈元梦、阮文煌和阮文赞，这是四个门将。 入选的后卫球员呢，包括像胡进才啊、阮峰、洪维、阮成忠、桂玉海、陈廷仲、武文清、裴进勇、杜维梦、阮清平、黎文春、裴黄月英。中场呢是梁春长、阮黄德、阮俊英、阮光海，还有范德辉、潘文德以及李公黄英。前锋线上是范俊海、阮进灵、阮公凤、阮文权和何德正啊。这个阮公凤呢是效力于这个加莱黄鹰队啊。对，这应该是我们要关注在前锋线上当中的球员。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球队的热身方面啊，这个越南队肯定也会进行了各方面的备战。那么当地时间的这个30号晚上呢，还有这个今天啊，他们都会从河内出发去阿联酋，为10月7号的中越之战呢进行最后的冲刺。据说前一天呢，出发前一天，越南国家队呢还在这个河内青训中心啊，和越南的99年龄段的 U22 国足队进行了两场热身比赛啊，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进行了两节的时间，而不是打满90分钟啊。因为热身赛的话，还是要找一找状态。那他们的主力呢是4-1取胜，由这个阮公凤领衔的一方呢是0-2，出人意料的输球了。这个输球的话，热身赛说明什么呢？哎，说是实话，什么也说明不了，说明他们在放烟雾弹。再有就是目前的亚足联的官网啊，显示了国足和沙特队的比赛，因为对阵完，越南队比赛之后呢，咱们就要对阵沙特了啊。这个比赛呢，别看，相隔的时间应该是有这么六天啊，就是10月7号跟越南队比赛之后呢，10月13号对阵沙特。从今天算起的话呢，有不到半个月，13天。但是这比赛说来就来，就像国庆假期一样。您瞧，去年国庆的时候，11那天我当班，这转眼之哟，今年11又来了啊！所以时间过得特别快。10月13号0点，国足将会对阵沙特。那之前的时间显示是10月12号的23点。您看，这随时事情都在发生的调整和变化。所以最终对阵沙特的时间，亚足联官网显示的时间是在10月13号的0点啊，这是凌晨的时间，也就是12号晚上的，咱们平常说话，10月12号晚上的24点，10月13号凌晨的0点啊，这是一个时间，比之前原定的时间是推迟了，推迟了一个小时。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陶江龙的事儿啊，陶江龙呢，这个日前也是，因为他也是被禁赛了啊，在疫情期间的话，因为违反了规定。现在解禁出来了，他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年轻人嘛，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这个有一个好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一会儿的这个时间里边呢，再给您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因为在微博当中呢，他也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总是在假期期间看到这样的满满的正能量的事情的话，还是好一点。看到微博、微信里边听 TFM 啊，大家聊天室里边聊得也特别热闹，那用户洋洋提醒我了，你都顾不上家经了，是啊，我一个人怎么忙活呀？哎呀，也没人帮我，就大家都来了，所以我还得跟大家继续聊着，继续唠着。看到大家来了，心里特别的开心。刚才孙东玲这朋友来了，一会儿咱们下半时段继续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了，8:30继续回来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桥，我是孟群啊。我们在11期间的话呢，7天，每天早上是8点到9点直播，晚上是6点到7点直播，其他时间段呢也有一些节目内容的安排和调整啊。就这七天，这个您多包涵。孙东龄啊，节日快乐，像家里人一样问候您节日快乐，问候家里人所有的每个人节日快乐，都是这个节日工作啊。这个孙东龄，您听节目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鼓舞。说这过节期间，说大家特别理解，大家都出去玩了啊，都忙活自己的事儿。说打开收音机能听广播，还有个回应，这个时候比什么都暖心。而且您无论说什么，在咱们聊天室里边，其实呢，聊天室里边就是一个咱们一起来聊天的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啊。大家怎么聊，我觉得都行，只要咱们别太过就行啊，就是。大家聊着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啊，指出个错误啊，这个提点要求啊，都成啊，没问题，咱们努力去做好啊。另外，我看这彭这朋友说了，平时工作特别忙，说话多，过节就想安安静静躲开人多的地方。当然还要看国足，预祝全取3分啊。就是彭啊，这朋友平常的话，工作的不知道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说话多了伤气啊。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就是一要求，伤气再伤气也得说话。啊，当然除非人不让我说话，就不给我那机会，那我就甭说了，是吧？给那机会咱就多说。为什么呢？为了让您歇歇，让您耳朵根子清静不了，想听您就多听听，不想听的话我也拦不住。另外这个地铁1号线说什么好吃的玩命招呼呗。哎呀，怎么说呢，现在不都呼唤健康吗？当然我觉得光盘行动是应该的，所以再怎么吃的话，再别浪费。好吃玩命招呼，我觉得啊，好的心情是第一位的。你说吃完之后长胖，那咱锻炼呗，胖了以后再忌口呗，是吧？再活动呗。你总不能什么事儿每天都是科学，都是科学，每天都特别严谨，缺乏乐趣的日子，我不大赞成。另外，闲人北三说：“哎呀，这11假期我不添烦，不生气，不暴饮暴食，我不赖床，我不睡懒觉。那您说您干什么？啊，对对对，人说了，我不干什么，其实我就是在干什么。这不过节嘛，对吧？咱就把这个规律打乱，哈哈，时间稍作调整，把规律打乱。平常的这个操作的话，咱就。”反着来，嘿嘿，对，刚才这乐曲是节目的开始音乐，我在新闻里边给它垫上，作为电乐来使用，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刚才说的陶强龙的事儿了，还得跟您念叨念叨啊。这个中国 U22男足呢，公布了这新一期的香河集训的名单啊，陶强龙入选了。陶强龙呢是被称为什么2001年的新星啊，这次算是重返国字号啊，他也在微博发声了。说能够重新入选男足国字号球队啊，即将奔赴香河参加新一期 U22男足国家队的集训，内心既欣慰又激动，同时充满感激和感恩。你瞧，年轻人不怕犯错，就怕犯错之后呢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改悔的意思啊。但是他是充满了感激和感恩，我觉得感恩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还提到了说，去年夏天因为严重违反国家队疫情防控规定与队规队纪，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后悔。他说，正如我之前所写下的忏悔，作为一名国家队运动员，我不但没有珍惜这份荣誉，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还损害了队伍的声誉。而在1年0.4个月之后能够重新入选男足国字号球队，首先感谢体育总局领导、中国足协领导给予一个重新穿上中国队球衣的机会，其次呢，就是要感谢 U22教练组对我表现的认可。最后呢，也不能忘记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高层、领队、教练组在我低谷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和信任。他说，我非常渴望能有机会再次为国而战，哪怕只是身穿中国队球衣参加训练，我也会心潮澎湃，怀着一种感恩之心投入到每一天的训练当中。而在集训中，他说，我也要做一名有道德、有担当、有责任的运动员，为中国 U22 男足国家队和中国足球事业献出一切。咱们说这个这球员啊，这个尤其中国足球的球员啊，因为成绩的原因，因为关注度很高，但是呢，正面的内容加上成绩都不给力，所以说一直形象不佳。但是我相信那句话，就是 浪子回头金不换。而且呢，这些球员甭管你的成绩怎么样，有一个正能量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穿上国家队的队服，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场上就一个字儿，拼就是了。今年的话，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疫情之下的话，举办的奥运会包括全运会啊，这个其实在赛场当中的还是有很多的正能量的运动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对，你没说错，苏炳添都已经封神了，苏神。哎呀，这个苏炳添呢是刚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呢，就是喜提啊，喜提，喜提一辆对自己据说意义重大的新车，买车了。不是说人家这个，当然不是说人家第一辆车。那苏炳添的话，有车是正常的，就是又喜提一辆新车。当我们知道苏炳添呢，其实以往的话呢，他的这种成绩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在田径男子100米的半决赛啊，当时9秒83个人的最好成绩呢，获得了半决赛第一，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而且呢跑进了决赛，成为了第一位跑进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这个黄种人。应该说让他一战封神的比赛呢，这个983啊，这个数字啊，对他应该是意义不同的。最近呢，作为这个汽车品牌的代言人啊，所以苏炳添呢也是喜提了一辆暗含这个数字的豪车。他所代言这个品牌咱就不说了啊，避免广告嫌疑。他不仅把这个苏神两个字呢放在车名里面，而且呢限量出产983辆啊，这个10月10号9:08:03开始卖车啊，其中的第983号车呢是以正式交付到了这亚洲飞人苏炳添手里面。对此呢，他也是苏炳添有一些表示呢，有很激动啊，就983呢，对他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也承载着最美好的记忆啊。就像今后说，在我退休之后，我在想起一个数字的时候呢，除了自己的生日，除了我这个最心爱的家人的这个生日，这个数字，包括什么结婚纪念日等等，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能够有些数字触动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神经，一个是927，一个是1025。说这话题扯远了啊，咱来说全红婵，咱来说体育的事儿，不说我自己的事儿啊。这个刚结束全运会之旅呢，这个跳水冠军全红婵啊，网红啊，这网红，这再度投入到了日常的学习跟训练中啊。运动员呢，就是不停的进行训练嘛，为了更好的成绩。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呢，全红婵呢晒出了自己的听课的照片，而且呢，这个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这是9月29号那一天，全红婵在微博当中呢连续发了两条假期游览和感谢帮助过他的人，而且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的博文。那么在当天下午发的第二条微博当中呢，他也提到说自己接下来要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努力争取再进一步，为国家、为广东做出更大的贡献。你想想，全红婵啊，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形容吧，他跳水入水那一刻的话，这水花比下饺子水花都要小啊。他想努力再进一步的话，那别人怎么办？别人只能是超越他，能不能超越，这里就有意思了啊。还是回到全红婵说到这个自己的表态之后的话，再过了一天之后，就晒出了自己学习的照片，就是咱们所说的有图有真相。在照片里面，他一个人呢在教室里面的第一排听课，据说左手这个托着腮帮子，同时呢还配上文字：愉快的假期，认真的学习，刻苦的训练都能够兼顾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哦！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啊！之前全红婵呢也表示，因为学习差才会选择跳水。你看这孩子多单纯啊，多好！你一般咱们要说，就我经常会看到那些说：“哎呦，我哪个名校毕业的？哎呦，我小时候学习每门都是100分的。”哎呀，总觉得你要是有这样的人才跟我在一起的话，有点自甘堕落了吧？这当然开个玩笑啊。全红婵是因为学习，他说自己学习差才会选择跳水，这以为可以不用考试了，结果发现呢是被骗来的，就还得需要考试。当然我们说了，这个咱们是这学习啊，包括他这个运动成绩啊，两不误，这个优秀生啊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不能说因为体育，就因为我不想学习我才去练体育，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全红婵的文字下面呢，2020东京奥运会的跳水男子十米、男子单人十米台的亚军杨健啊，是非常关切的说这就开始训练了吗？全红婵说对呀，同时还有一个哭的表情。嗯，毕竟小姑娘呢14-15岁，还是小孩子啊，什么样的这种就童言无忌啊，而且呢像 这十四五岁的也就是上初中嘛，我觉得这个有真实的表现还是非常可爱的。这一下又穿越到了我们这个奥运会当中那每一个日日夜夜啊，我们也是在这个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当中的话，给大家带来了大量的报道，包括我们前方的四位特派记者，应该说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而且每天呢几乎休息也就在3到4个小时，最多5个小时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呢，给大家带来了大量的前方的报道。当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但是确实背后所付出的辛苦非常多。我觉得在奥运会期间有一些报道的话还是非常精彩，而且呢有些报道的内容还是值得咱们在国庆假期期间重新提起啊。今年这一届与往届不同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奥运会，今天呢我们的记者李维呢也是重新制作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特别报道啊，其中也是提到了咱们的一些优势项目。那总归在疫情的前提之下，咱们中国体育健儿中国体育的优势项目趋势是稳中有升，而且呢其中在体育群体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中国的裁判执裁奥运。 这是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大多数人都会把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和体操等放在前面。这届东京奥运会也是这样的态势。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传统优势项目中获得了28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74%，尤其是游泳和田径两个基础大项进步明显。举重是这次中国队最稳的大项之一，在参加的8个小项中获得了7金1银的成绩，拿下了举重项目超过1/2的金牌，也是历届奥运会中表现最好的一次。李发斌的金鸡独立，申利军的一举逆转，石智勇的霸气宣言，吕小军的实力夺冠，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三位女将侯智慧、汪周雨和李雯雯也在奥运赛场展现着中国女选手的力量。对于中国举重来说，永远没有停下脚步的时候，就像李雯雯所说的，自己还有更大的目标。 世界最强大的女人现在可以说还不算吧，因为自己还有个目标，毕竟我的前辈卡斯丽娜可能我记得是挺举举过193，好像是因为这个也是我一个目标，我要超过这个目标。 和举重一样，中国跳水本届奥运会稳稳地拿下了7金5银的历史最好成绩，除了男子双人10米台惜败之外，其他七个项目都是毫无悬念地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4岁的小将全红婵用惊人的表现征服了所有对手，5个动作中3次得到了满分。很多人也把全红婵当作了伏明霞、郭晶晶之后中国跳水的又一个天才选手。乒乓球一直被称为中国的国球，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在单打和团体项目中拿到了4块金牌，其中马龙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首个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的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赛后就说，中国队在混双失利之后顶住了压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我们的球队表现得非常好，我非常感动，特别是在混双第一项输完之后，球队顶着巨大的压力。 其实每个运动员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通过这次比赛之后能够看出，女子还是中日对抗是主题，男子还是世界打中国还是一个趋势。 中国乒乓球表现出色，羽毛球也有着不错的发挥。中国羽毛球队2金5银的表现，对于这支正在崛起的队伍，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说：“ 通过这次奥运会，我觉得我们的年轻队伍真的会成长很大，因为他们在这次比赛上，我觉得他们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这次奥运会确实不跟以往的比赛一样。”在奥运会中，我觉得谁的那种舍我其谁，或者谁忘记这次是奥运会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队员就心里有，尤其年轻队员还心里起伏太大，就是有打得好，也有打得不好的时候。 另外，中国射击队收获了4金1银6铜，金牌数达到了境外参赛的最高水平，奖牌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杨倩在射落首金之后，也开启了中国射击奥运会的夺金模式。和射击一样，这次奥运会明显回升的还有中国体操队。在男子全能意外失手之后，中国队在吊环、双杠和平衡木3个项目中几乎没有对手，顺利的拿下了3枚金牌。除了这几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争金夺银之外， 这次在东京，中国游泳和中国田径也毫不逊色，游泳项目三金两银一铜，而且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张雨霏两金两银和汪顺一金的表现也成为了东京奥运泳池中的焦点。在田径赛场上同样精彩频频，巩立姣在女子铅球中拿到了金牌，刘诗颖在女子标枪的比赛中收获了冠军，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中获得了银牌，王征同样获得了女子链球的第二名，老将刘虹在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中获得了一枚铜牌，再加上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半决赛的比赛中跑出了9秒83，中国队已然成为了奥运田径赛场的主角之一。就像朱亚明所说的，国际田坛就应该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在这个领域，我们就要与高手对抗，展现我们中国田径的力量，中国人的力量，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在田径赛场上有很多中国人，我们不比别人差什么呀，我们也很强，只是我觉得我们差就差在训练的方法和手段上，可能没有他们掌握的那么早。在近几年，我觉得中国田径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是不成问题。 优势项目稳中有升，基础大项惊喜连连，中国体育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一直在用实力说话。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裁判执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在排球、跆拳道、乒乓球、足球、跳水、体操等多个项目中都出现了中国裁判员的身影。不过在新兴奥运项目滑板的赛场上，能够出现中国裁判的身影，就和两位中国的滑板选手一样，同样值得欣喜。 毕竟是奥运会，我也是第一次来执裁，所以就是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啊，就是还是这个就是很激动的感觉。 今年45岁的田军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裁判，他说自己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从16岁开始练习滑板，如今已经快30年了，就算是作为滑板裁判，田军也有了10多年的经验。田军自豪地表示，他是这届奥运会裁判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中国籍裁判，全亚洲也只有他一个人入选。原来滑板裁判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想成为裁判必须是前职业选手，对这项运动也得有很深的理解。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如果是你要做滑板裁判，首先你自己首先得是一个退役的滑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理解他的这个要表达的一个难度，你要在短时间内很迅速的根据这个动作的难度是最低位的，然后就是这个速度这个高度，还有道具的利用率还有你的这个流畅程度，包括个人的风格就有很多综合的因素，可能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你要做出一个判定。 田军执裁的街式滑板项目，赛道会模拟城市街头的楼梯、栏杆、坡道等造型，选手需要在完成赛道的同时做些动作，分两轮，每轮45秒完成后，第三轮自选5个招牌动作，裁判对前两轮赛道完成的情况加第三轮5个动作共7项进行打分，取其中最高的4个分数相加作为比赛成绩。16岁的中国选手曾文慧最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6名，张欣也在碗池赛中获得了第15名。田军说，延期一年的奥运会给了中国滑板选手更多的训练和提高的机会。 其实推迟了一年，对于我们中国滑手滑板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咱多了一年的这个训练的时间。然后在这次奥运会上，大家也看到中国滑板其实很有希望可以再走得更远一点。我们只用了3-4年的时间，就有2名运动员进入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环节，那已经比其他的国家已经快速很多了。但是你像欧美这个滑板毕竟就是美国文化发明的，然后他们有着好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历史，包括产业化这种的已经是发展得很好了，所以现在因为奥运会，那么国家层面上面包括这个商业层面也好，就是下一步肯定是滑板运动会越来越多人关注，越多人参与就是我觉得在未来肯定是滑板会在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来关注参与。 从田军的话里听得出来，他对于滑板的热情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2008年，田军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滑板运动当中。刚开始他的家人并不理解，因为这项运动有时候还被人误解，直到他成为了正式的竞技项目，才开始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田军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也得到了国际滑板组织的认可，成为了裁委会的一员。作为中国最资深的滑板专业人士，田军也对于那些刚刚参与这项运动的滑手有话要说。 如果是你喜欢滑板的话，那你就请你一直保持你这种喜欢滑板的心态去不断的尝试，去不断的坚持，那你肯定会有一天会发觉到滑板 国这个运动和文化给你带来的一些更高级的乐趣啊，这就是我给大家想说的。 总之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确实是看到了咱们中国裁判、中国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身影，大家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这就代表了咱们这个群体有多么的优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的这个欧洲小组赛啊，这个欧冠的小组赛啊，对不起，欧冠的小组赛的曼联是2-1绝杀了比利亚雷尔。C 罗呢补时阶段啊接到林加德的传球完成了绝杀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赛季 C 罗在曼联所有的进球呢，林加德都在场上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在联赛赛场里面啊，这林皇呢就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给力。另外呢，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呢，主帅恩里克昨天公布了新一期国家队球队的球员名单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继续不用皇马球员，而巴萨17岁的小将加维呢是第一次入选了国家队。伤病对西班牙国家队呢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啊，莫雷诺、莫拉塔、奥尔莫啊、迪亚哥，包括阿尔巴这些球员都是因伤缺阵。恩里克呢为此选入了很多的新的球员，但他还是没有选皇马的球员。这其中的原因呢，咱们也不多加介绍了，因为时间还是有限。具体。这个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脾气的话，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啊。那接下来的国际比赛日呢，西班牙将会参加欧洲国家联赛的最后四强赛，将在半决赛呢对阵意大利啊，获胜一方呢将会对阵法国和比利时之间获胜的一方。再有就是日本足协呢公布了参加10月份12强赛的25人大名单啊，相比9月份的24人名单呢，后卫像佐佐木翔啊、山根士来啊、中场的久保建英、前锋这个古桥亨悟都落选了。分别由乔冈大树、前野拓磨、三好康儿、田中碧来替补。日本足协呢是多征召了一名球员，就是9月份国际比赛日南野拓实因伤退赛之后被补招入队的混血前锋阿道啊，奥奈武阿道。日本足协也吸取了9月份南野拓实受伤的教训，多召集人手以备不时之需。再有呢，就是巴萨最近一段时间的成绩不好啊，这个巴萨主帅，这个就是巴萨的这个拉波尔塔啊，还有俱乐部的管理层呢，做出决定啊，就是在周六对马竞的比赛结束以后呢，是解雇科曼啊，这是今天刚刚得到的西班牙媒体的一个报道。这个拉波尔塔是他们的主席嘛，巴萨在欧冠上2连败了，小组出现形势非常不利，球队2场比赛呢没有一脚射正，让巴萨的主席拉波尔塔也确实失去了耐心。虽然之前呢一直对科曼是力挺，但是现在成绩不咋地，他也没办法。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咱们聊天室里的有朋友就提到苏迪曼杯，对，这段时间的话，国庆期间苏迪曼杯呢应该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量级的比赛了啊，羽毛球的混合团体赛。对，苏迪曼杯呢是应该说9月29号那天进入到第4天的，今天呢就进入到了第6天了。中国队跟泰国队争夺小组第一的比赛里面呢，国羽男双是1-2啊，输给了这个世界排名第153位的苏帕克和基丁柳鹏组合。赛后呢，咱们的男双何济婷和谭强呢接受采访时也说了，说沟通调整之后呢，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办法。国羽男双呢现在是处境啊，据说很艰难啊，除了双塔的实力较强之外，周楠是31岁了啊，这个年轻小将韩正凯呢这也退役了。那么10月9号到17号在丹麦阿胡斯就要举行汤姆斯杯的比赛，这是男子的团体赛。那么男双又会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有一些担心的。这次苏迪曼杯呢，双塔没参赛，成为很多球迷的遗憾啊。双塔之前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夺得男双的银牌，有网友质疑说俩人是不是有矛盾呢？因为全场没有互动啊，领奖时呢也是隔了1米远啊，这都是猜测，也说明关心啊。但赛后呢，李俊慧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双塔之一嘛，李俊慧说2019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好，场上的表现呢不是很稳定。后来有些人呢觉得可能和刘雨辰之间我们有矛盾，他说。李俊辉说，事实上我们之间出现的问题呢，是由各自打法对线路理解的不同，和私人感情没关系，完全是业务方面的范畴，并且表示他自己身上有伤，能不能坚持到下一届奥运会呢不确定，需要看身体的状况。刘雨辰的姐姐呢接受采访时呢说，这个刘雨辰啊从东京回来之后呢就会去做这个髋关节的手术，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弟弟的这个胯大胯有一边是掉下来了，等于是两条腿都不是一边长， 训练和比赛呢都是在凭着韧劲儿和坚持在拼。说这事儿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可能大家还在猜两人怎么回事呢。其实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话，那是相当的不容易，不是一般的不容易，相当不容易。他们在受伤的情况下还是要去坚持进行训练，而且比赛，而且要取得好的成绩的话，您说的容易吗？是吧？其实12年的时候，刘雨辰呢代表国家队参加日本千叶县举行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呢，分别和王玉律还有陈清晨合作，赢得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的季军，那个起点的话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31岁的张楠呢也不再年轻了，另外韩成凯呢也退役了，据说这个伤病呢也是运动员最大的这个面临的问题吧。9号到17号就要在丹麦举行这个汤姆斯杯了啊，男双的这个情况的话怎么样？现在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也会在这段时间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场当中中国队动态的介绍，同时呢，也会关注咱们在某些环节当中，应该说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些现状吧。那么看到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啊，这个好朋友特别多，而且大家就过节的陪着，包括像司马光砸缸，包括毛丁萧逸，包括绿瓶牛二，说我正给国足烧高香呢，我真希望到了10月7号晚上，对。比赛是要进行的，咱们给国足加油吧，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今天晚上6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我还在这儿，您听吗？我肯定来。明天到7号早上的雄鸡可是8点到9点啊，晚了一小时，您多睡会儿，到点您开开，有人陪您。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假日好！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提示您，假日期间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谨防火灾。外出时关好家中门窗，关闭水电气阀。假日期间外出注意行车安全，切勿酒后驾车。旅行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有序出行，驾车自觉礼让斑马线，不要疲劳驾驶。假日期间饮酒请适量，注意饮食安全卫生，防止食物中毒。特别注意新冠疫情防控，外出请大家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空间密闭、通风较差的场所活动。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新冠肺炎可疑症状时，要做好个人防护，立即到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金秋时节，假期时间宝贵，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希望您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保持健康身体，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快乐的假日。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 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